这个酒店啊， 嗯， 怎么样咱先不说，你服务还可以， 哎， 最起码这么长时间很有耐心， 谢谢、 而且你叠的那个黄鼠狼越来越像了， 谢谢 今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申请非遗。 哎，先生，我是练就了很多手艺，跟你们二位没少学东西。 熊猫你给叠叠 啊，不要谈熊猫了。 哎，对，这好像是咱们的吉祥物。 我说二位，既然对我的服务这么满意的话，您看能不能咱们以私交的这种 给你好评表扬信，没问题，媳妇儿 哪点赞 啊？点赞不忙，点赞 评优秀员工 嘛。您都知道啊，这个咱们把账结完以后，哎，我就能收到我的这份了。咱们私交的不错， 什么？你那份什么？ 就是，就是老板发工资 啊。 然后你合同到期了，哎，你要说你合同到期，这样我给你介绍一好工作，真的。 我合同没到期， 没到期，到期了我给你介绍一好工作。 我想到期，我 想到期，好， 我完事儿， 你说你跳到哪儿吧，我给你介绍。 我完事儿以后一定得 我认识环球公司的张总。 啊，算了， 宇宙公司的李总。 啊，真的要不要？不要， 我媳妇也认识。 不要那么多李总了，我就是想问问二位，您看能不能以个人的角度啊，咱们私交这么好， 跟你好好聊聊，没问题。晚上来， 行， 今晚上我 想不通，直接说啊，姐，这个感情方面很经验丰富的啊。 那这样，姐， 你什么经验丰富？你先等会儿，我媳妇你什么经验丰富？你再说。 哎呀，老公，你又想多了，人家不就说的是这个开导别人的经验很丰富吗？ 二位有什么矛盾，咱们再说。就我现在，小李，这作为你们的兄弟来说，我遇到 没问题，我同意了，你是我兄弟， 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和屏障。 没问题，你到哪儿去？你就打我腕，你就说你是我兄弟，真的，谁不给你面子你跟哥说。哎， 那这么说您是给我面子， 我给你面子。 这么说姐也给我面子， 放心吧，看着人家姑娘啊。姐， 我 说 我这一天一天伺候你们二位，哪有时间相对象啊？ 哎呀， 缺少人相对象没问题， 来 手机打 上。 就是我哎，您知道我是农村长大的， 没问题，户口这户口说想办点户口，我这人真的 不是。 转飞没问题， 不转飞啊，农村也挺好 啊，农村挺好啊，那行转农是吧？非转农没问题， 我是苦人家出生的 啊，苦人家没问题，你说你想要什么吧， 我在 想要什么吧，买什么我给你打折。 我在这个酒店工作不容易， 好， 您也看出我兢兢业业。 谁欺负你说， 你已经跟哥现在是把兄弟了，你说 大背胯背口袋， 我用不着， 我一个电话就来人，朋友多亲戚多， 哥用不着， 咱们一块跟他们讲。讲理， 对，我想要讲理的就是我们现在经理跟我不讲理， 经理跟你 不 讲理， 我不要找经理， 我找去， 不，经理现在啊有任务给我，我现在忙不成， 我跟他申请给你延期，好不好？ 不， 我给你申请3天的宽限，够不？ 不， 一个月， 不，有 半年， 我要不，时间太长，我一个月都没完成，我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俩月了，再延都俩月， 不要连成俩月了，俩月我就活不到俩月，我跟你说， 我病了， 不， 我这是大夫， 我 哪一位？ 我说。心理啊，我跟兄弟都 心理，没有问题。你姐认识？ 我是二位还钱。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哎呀，比我们所演绎的时间还要更长，长住了一年。李某带着新娘住进一家温泉 SPA 酒店，感觉太好了，在这家酒店长住一年，一年下来一共消费15万多元。前期呢支付了一部分，后来还欠酒店8万8，就想赖掉，酒店只好将李某告上法庭。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李某居然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掉，而且在法院办公室指着法官破口大骂。法院一生气，决定对李某司法拘留15天。叶小柱听到这件事儿以后呢，直打听哪个酒店没钱可以住这么久。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这酒吧里。哎呀，大磊周飞，快过春节了，是不是有点紧张？ 哎呀，好紧张。 这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你不紧张吗？ 那我一点都不紧张啊。 我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对呀、 我本命年啊。 本命年呢？ 啊， 我60了。我一般认为本命年就是60才叫本命年呢。 嗨，你就穿红呗，你呢里里外外都穿上红，然后呢不该多的嘴少多。 是。 不该手欠的时候少欠。 你说这一年我是不是应该在家憋着呀？ 哎，但是啊， 谁养着我？ 憋出毛不是那个 毛病来， 毛病来。 但是你要是本命年，确实有这灾呢。你不出门，也叫闭门家中坐，户

盏清波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无望无望了，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无望无望 我愿意陪伴，我的笑容虽然灿烂，

见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谁把心